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人的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 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们先来看看，在今天新一周的开始，有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圆圆 Cherry， 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雨香还说了啊，自己中午呢收到了一束鲜花，在周一的时候更加茂盛了，一上班看到他心情非常的好。还有宋丽呢也说，在周五的下午看到了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七夕喜从天降的特殊活动，整场的视频直播说感觉还蛮不错的。还有特洛伊水一吼的缠绵，谢谢大地行者左立，包括人事，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欢迎此刻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在今天分享什么样的心情，一并的可以写给我。同时呢也是提前预告一下吧，今天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你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我们正在筹备，然后准备一条微信推送消息，展示的就是在周五下午我们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喜从天降的活动。所以如果你错过了直播之后也没关系，一样可以通过这样的微信图文看到我，看到我们这次选出的真爱伴侣，看到他们两个人现场是如何送出惊喜的啊。接着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在12:08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漫漫点播。他说还记得初中班上呢有一个女生叫做刘珊，说有一点当时还蛮强势的，胖胖的，睫毛弯弯的。那时候呢刘珊这个女孩子就特别喜欢唱王心凌的歌，而且唱的还特别好听。周末发微信告诉我，她说她跟着老公一起来北京工作了，非常惊喜，这样的话马上又能和老同学再一次相聚了，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王心凌的这首《睫毛弯弯》，在此刻分享一下这样的心情，要送给初中的这位女生刘珊，希望她能在来北京的路上听到节目，听到来自漫漫的这一份祝福。 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 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周一可能工作会比较的忙碌，可能也会有开会，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周一枯燥，因为在节目当中还会有这样的音乐和故事要和你分享。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分享一下在音乐背后你想送出的祝福、想念或者是心情都可以。公众平台上的鸭子他说，在高二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吴静喜欢方大同。当然那个时候呢，我还完全不认识方大同这位歌手，也不知道吴静。我听到这首歌是因为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那天的雨下得非常的突然，还好我包里面有一把伞，当时呢吴静这位同学也在车上。他在下车的时候，临到车门关闭的那么一瞬间，我把伞抛给了他，因为我不希望那天的大雨淋湿他。等到第二天，他叫朋友还给我，而且把伞叠得非常的整齐，就像一把新伞一样。这是我高中和他唯一的一次交流，一次交集，那时候我才明白了温柔的含义。所以今天也想点播这首《特别的人》，送给吴静。 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的一败。 分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书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曲来唤起当时的回忆。他说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每天下午呢，我都会骑着车来带着他一块去吃晚餐，我们在一个角落里面一边吃饭一边来听歌。虽然说到最后两个人还是因为一些原因分开了，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偶尔还会经过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家餐厅，但是已经是我一个人，而不是当时我们两个人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样的一首歌，再一次找回我们曾经共同一起来吃晚餐的回忆，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虽然说我们不会经历同一个路口了，但是希望用这样的歌来祝福他，来自书的点播。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一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周一新的开始，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此刻如果你已经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会收到一条微信推送消息，我们已经发布了，在上周五七夕节的时候，下午暂定的5:20准时开始视频直播，同时到6:00大概结束，这样的一个为一对真爱伴侣度过浪漫纪念日的活动，我们将以微信推送图文消息的形式已经发布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如果说你是此刻听到我这么说才刚刚关注的，也没关系，直接回复爱情两个字，一样能够收到这条推送消息，里面有我，有我们这次节目的真爱伴侣，还送出了我们这次的七夕大奖，包括现场的所有的照片，还有我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动图跟各位分享一下吧，也是希望把那天的这样的喜悦、感动和开心一并的分享给各位。在半场之后，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今天非常想听到这首 Hello Hello， 不知道能不能在电台给大家带来好心情呢。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 哦， 联手国力呢？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归去来兮给我留言说，已经看到了微信公众号上推送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快乐这一天的活动现场图文，他说用心而且感觉到了浪漫，同时还分享了一家人在周六傍晚登百望山看云的时候随手拍的照片，非常美的晚霞。在今天呢，也想点播一首刘文正让我们看云去，不知道现在收听广播的其他朋友们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我可以这样说，你是这档节目2018年1月1号开播至今第一位点播刘文正的朋友。来，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再一次找到在80年代的那些校园民谣当中明快的心情和旋律。让我们看云去，在12点39分，来自归去来兮点播。 到心中唱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莫非心里躲着忧郁， 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了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莫非心里躲着忧郁，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了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 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莫非心里躲着忧郁， 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快乐年龄不好轻哭泣，抛开忧郁忘了那不如意，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 我还记得吕方曾经唱过一首歌，里面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这句话用在现在可能用在刘文正的这一首让我们看云去当中会更为合适一点。继续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以及想要分享的心情。比如说在12点42分大晨晨的小坛子留言说想点播张韶涵欧若拉，因为呢我很容易晕车，有一次晕车了之后妈妈就给我听这首歌，结果呢就真的好了一些，从那以后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的神奇，一听心情就变好了。为你播放张韶涵欧若拉，来自大晨晨的小坛子点播。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只 实并不愿，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可能现在还有很多正在开车的朋友不方便来查看我们此刻北京音乐广播在今天的推送消息，没关系，这里面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在之后停下车慢慢来看，慢慢来和他们共同体味在当时那么一段过程当中的心情变化。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音频，是在我们在中午下午临近活动结束的时候，当我把七夕大奖送给他们，当女主角和男生一起和家人们团聚之后，还邀请到了现场好多朋友，为他们录下了一些爱情祝福。我们用采访机录下了这些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听听在今年2018年七夕节这些朋友对于爱情，对于于天陈意言两个人祝福都有什么呢？ 真的是郎才女貌的，对吧？今天在羡煞旁人，我们这帮单身狗真的已经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了，真的，但是很真心的祝福你们，然后也感谢你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暖心的小故事啊。我想对陈意言说，于天对你真的特别好，特别有心，然后你们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 祝我亲爱的女儿陈意言永远青春貌美，永远能干优秀，你永远是妈妈最宝贝的女儿。 我首先是祝我们今天的美女生日快乐，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公主，有这么漂亮的妈妈，这么漂亮的姥姥，真的特别特别幸运，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那还有就要跟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说，我们的 slogan 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要闪亮的过每一天。 生活需要仪式感，所以我们才会在每一个纪念日去用心准备，去记录我们爱情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历和风景，我们才会和亲人们团聚，我们才会在某一个时刻想起来特定的一首歌，来把这首歌送给一位远方的朋友。 现场刚刚听到的录音就是这些好朋友对他们的祝福，而且背景音乐是在现场的时候啊，是这样的，是当父母当妈妈和外婆从一个帐篷当中缓缓走出的时候，背景音乐刚刚用的是那样的一段弦乐，然后女主角一转头看见妈妈，看见外婆从那么远的家乡赶过来，来到北京和她团聚，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所以欢迎各位，如果你也想再一次回顾周五七夕节这样的一个特别活动，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爱情。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美好，他说想点播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给自己来加加油。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自己就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前段时间在没有家人没有朋友陪同下，自己做了一个小手术，目前正在慢慢的康复当中，希望这首歌能够让自己越来越强大。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知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节目到最后再来念一念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点歌还没有来得及播放。比如说凡人凡语，他说刚吃完午饭，此刻正在和同事们听着节目午休，想点播一首王琦的情人迷。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MC 点播，陶喆就是爱你，用这样的旋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点歌吗？明天中午12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到时候一起来点歌，来送出你的一份想念和祝福。 OK， 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